連續幾日都會同阿 Jeffy 傾一傾啦，咁啊，琴日都講到佢自己本身一段啦，非常之唔尋常嘅一段嘅戀情咁樣啦。咁其實都想知下，嗱，你就話同一啲同學啦，都仲有聯絡，都知道佢哋會生活成點樣啦。咁同埋佢哋嘅生活似乎咧都唔係太好，亦都覺得同咧就以前大家14個人咧見到呢個大頭鬼影好有關係嘅。不如講下個原因喺邊度啦。 好啊，其實呢個應該係回應翻係要到咗會考嘅時間啦。我哋一路落嚟都係強調咗，我哋有一種係好異乎常人嘅能力咧，加上我哋嘅成績係非常好嘅。咁點解會考成績唔好咧？就因為我哋會考前咧就落咗一場大雨啊。咁我哋就個個都大家唔知嘅，一齊考試嘅時間大家冇接觸唔知嘅。原來考完試翻嚟個個講，因為去未考試之前去踢波嗰日喺跑馬地踢波就揼濕咗個身，結果會考第一日開始就全部發高燒。就變咗嚟講，個個考試都係唔合格㗎。咁變咗呢個原因呢，由好好成績、學校好好成績嘅學生變咗會考完全得兩科合格。咁我諗呢個呢，學校就係好難會收返我哋嘅。咁變咗嚟講，喺當年嘅教育制度裏面呢，如果再要重讀呢，我諗嗰個經濟負擔都好重啦。變咗係有部分同學係可以重讀，一部分唔可以重讀囉。咁我個人嚟講就已經係冇機會再重讀㗎啦。咁家庭稍微好嘅有幾個朋友呢，同學啦，佢哋都係重讀㗎。咁我哋雖然係重讀，考返嘅成績非常好，甚至乎入咗大學做咗醫生、做咗律師，但係喺出咗社會之後，嗰個遭遇同我哋都係大致冇乜分別，都係好悲慘嘅生活啦。 但都好想問咧，譬如話你14個同學裏面，你都話有唔同嘅能力，好似你咁過目不忘，咁其他啲同學有啲乜嘢嘅特殊嘅能力喺度咧？其實， 據我所知咧，有一個同學咧，就係佢一種叫唔可以講係天耳通，因為佢唔係任何屬於任何宗教嘅，但佢嘅耳仔咧係能夠聽到一啲係人好想知道嘅疑問，甚至乎佢個人遇到任何疑難彷徨嘅時間咧。佢心裏有問號出現嘅時間咧，個耳邊就聽到聲，將佢個疑問講咗出嚟嘅。譬如話，有時佢喺街無端端輸咗錢，佢話咧點解咁黑嘅？咁佢耳仔旁邊已經可以同佢講，聽到佢講噶啦。佢話呢個係考驗下你夠唔夠定力啊嘛。錢揾翻嚟唔係易，輸就好易嘅啫。睇你夠唔夠膽再嚟過，夠膽嚟就贏，唔夠膽嚟就輸。夠膽嚟就有機會翻身，唔夠膽嚟就輸實，結果佢再買佢就贏翻。 點解佢會咁肯定係有一個人同佢講？嗱，有時我哋好可能都會自問自答㗎嘛，即人都有呢咁嘅情況㗎嘛。咁但係點解佢會肯定嚟自另一把聲音，唔係自己內心另一啲嘅説話咧？ 咁呢個好肯定嘅，因為佢唔係話一次半次㗎啦，係由佢10幾歲至到而家所經歷嘅嘢，已經係無千無萬咁多件事㗎啦。咁從佢本身嚟講，已經係可以預測得到。同埋係感應得到呢樣嘢，究竟係咪佢自問自答咧，定係有一種能力講俾佢聽咧？呢個因為佢如果純粹係個人嘅問題咧，我仲可以認為佢係自問自答啦。但係關於一啲好公眾討論嘅議題嘅時間咧，而佢未發生咗事實嘅時間，佢已經好清楚講出嚟個答案係點樣，甚至乎係突然間佢自己都唔知點解會講句説話，睇電視睇得好激動嘅，點樣點樣點樣咁咪得咯咁樣，而呢件事。過咗冇幾耐，係有關部門就會果然係行呢個措施喎。咁我哋唔可以話我呢個同學真係有咁嘅經國之才，非也，佢冇咁嘅經國之才，但係佢聽到。 例如咧，係咪都嗰次你同我哋講過嗰件事情啦？ 係啊係啊，甚至乎就當年嗰、那個金融風暴嘅時間咧，香港股票跌到接近7000點嘅時間咧，佢話突然間佢好激動同我講。只有香港政府攞儲備基金出嚟，同埋香港10大財團聯手，一人攞10億出嚟，或者攞100億出嚟，個個拎得起。點解唔頂住佢啫？頂住佢啊！食翻個轉頭啊！咁佢完全冇炒股票嘅經驗，亦都唔熟悉呢個財經新聞，亦都唔知道香港政府嘅儲備有幾多錢，亦都唔知道香港嘅經濟個儲備咧係曾經未曾試過有咁嘅先例話攞出嚟去干預個市場嘅，咁變咗你講呢番説話，我都惡咗言，我哋成班人都即係同佢熟嘅人坐埋一齊，突然間佢發起神經喎，問佢點解啊？冇乜點解，我都唔知點解，聽到咁噶嘛。 但係佢聽到嘅情況咧，係突然間借助到佢把口，佢控制唔到自己啊，一或係真係講完俾佢聽話，你話俾佢哋聽啦，咁然後佢再講出嚟，定點樣感覺嘅其實把聲？ 一時一時嘅，有時啲溫和嘅議題嘅嘢咧就好溫和嘅， 激動嘅議題，佢會好激動嘅。即係例如佢係聽到個信息俾佢，個信息而係佢從來都唔會諗到嘅嘢，佢當然會好激動咁講出嚟啦。 嗯， 咁即係你都會相信就係其實係嚟自。會唔會一把咩聲音？而呢把聲音就嚟自你哋覺得就係嗰位嘅大頭怪嬰當時俾到佢哋呢種嘅能量啦。 係啊係啊，除咗佢呢個同學之外咧，仲有嗰兩個同學咧就係計數奇才嚟嘅，甚至乎而家啲電腦咁先進啦，佢哋而家喺十幾二十年前電腦仲未流行嘅時間咧，佢可以喺馬場裏面睇電算機咧，去計算嗰個比率計算方法個變化嘅，因為如果每一隻馬咧。咁唔同嘅錢落去咧，佢變化會係有唔同嘅變化，但係佢可以計到個軌跡出嚟 嘅。嗱，如果咁講嘅話，聽落呢個咁嘅特異功能啊，我哋暫時稱佢係嘛，咁都對佢嚟講都好嘅喎，有個優點喺度嘅喎。但係點樣話會影響到好坎坷咧？你嘅感覺係？ 因為佢本身嚟講，佢就以前咧讀完書出嚟咧，就係、是、做呢個會計嘅。咁由於入咗一間轟動香港一時嘅集團嘅啦，咁就係、是。那個單案是破了香港紀錄，是查了很多年，審了很多年才審完那單案，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了。那是那間公司裏面做會計師的，那由於那間公司就牽涉到那麼大的案件，那也都他本身來說是牽涉在內的，那被這個有關的 查到 呢，就將他除了牌的。那由於他個香港嘅社會係好敏感嘅，你涉足呢啲咁嘅圈子裏面咧，就去到邊度都冇人歡迎嘅咧，變咗生活係非常之困難啦。咁至到目前嚟講咧，佢可以咁講係喺土瓜灣同紅磡北區咧，甚至乎元朗區咧做一個地盤嘅三行工人，每日450蚊嘅人工咁樣過生活嘅。 但係呢個會唔會咁啱得咁巧遇上？ 咁除咗佢之外咧。仲有兩個朋友咧，可以同佢講係不相伯仲噶啦，即係甚至乎可以講俾佢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咁我哋其他幾個同學咧，先講翻一個有重讀中五再會考，成績果然好理想，咁入咗大學嗰度讀書啦，考咗個醫生執業資格翻嚟啦，咁做一個醫生，咁原本都好理想嘅，咁喺一個禮拜之內居然能夠判錯兩個證。是兩個細路仔嘅，係佢判斷嘅時間係感冒，開咗啲感冒藥俾個 B B 仔食。咁而個 B B 仔翻去食咗之後咧，死咗之後嘅否驗結果出嚟係肺炎嘅。咁喺一個禮拜之內連續喺佢醫務所發生兩個咁嘅個案咧，咁佢亦都聲名掃地。咁雖然當時嗰個社會機制未有話要佢採取咩紀律處分，但係佢自己亦都係感覺到好難過，好難過。佢已經係自己。結束咗，係冇再掛牌做生，即係做醫生，而係轉行去做呢個藥房生意嘅。 嗱 ，Jeffrey， 其實人咧都有三衰六旺啊。譬如可能你當時好叻咁，或者又有買啲嘅積蓄啊，買啲嘅所謂名利咁，但係其實唔擔保永都係咁樣。咁所以你睇翻呢個轉頭，會唔會都係人生必經階段咧？咁或者雖然你話好可能係判錯證或者唔應該咁呢啲事情，可能會唔會有時一時大意咗啊？又或者之前你個朋友做開一啲生意咁，但係佢知可能唔係幾好嘅做緊嗰啲嘢，已經知道唔係一個正途啊正路咁樣，咁得到呢個下場。咁又聽翻其實有好似。啲正路喎，或者應有一啲嘅所謂嘅後果咁樣，所以點解會令到你覺得，或者你哋嗰班朋友都覺得同嗰個怪嬰有關係呢？其實， 我哋覺得呢，如果純粹係我哋啲十幾個同學裏面呢，偶一有一兩個或者個生命歷程坎坷啲，我覺得呢個係必然嘅事，因為人生係唔會個絕對美好嘅。但係其實其在十四個不謀而合係冇個好嘅。甚至乎有一個可以咁講，我哋表面睇佢係最風光一個，係做到而家目前嚟講仍然係做到醫院嘅院長㗎啦嚇。但係佢嘅私生活係無毒不歡嘅，即任何嘅毒品佢都有 high 嘅。咁而佢本身嚟講亦都唔介意人哋點樣講佢，佢只有自己講話係目前係過日神，係等死嘅啫。佢就因為已經係嗰個毒癮係戒唔到㗎啦。 但嗱，你话咧，直接嚟讲可以当系一个大头怪婴里边咧，俾咗你嘅能量，跟住又影响到你嘅人生啊。咁但系查实嗱，譬如好似呢啲咁嘅事件里边咧，好自然地嘅啫，唔会话有个灵体出嚟骚扰佢或者乜嘢。有冇啲咁样嘅经历啊？譬如话可能佢会唔会判去睇嗰两个小朋友嘅感冒嘅时间系有所谓鬼咁眼啊，或者其他嘢，即系有冇啲咁样特别嘢出现过嘅咧？其实 啊，我朋友透露翻就系佢细神劈院都系话，当时佢睇佢判佢断系感冒嚟嘅，但系佢开咗支药翻去俾佢食咗之后，佢变咗肺炎。呢、這个就系觉得系命运要安排佢赶佢走咗一条绝路一样嘅啫。中嘅。